第27集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背后传来一道清亮又淡定的声音，罗总回过头去，一个个子高挑的人站在阴影里，看不清脸，但听声音是个少年。 滚开， 罗毅！ 这就是你男朋友？几岁了？你们玩过家家呢？艾莉啊，这一点你真应该跟瑞文好好学学，怎么做个成熟又懂事的大人。 洛伊从阴影里走了出来，满脸的寒霜，一双眼眸沉静的如同深不见底的海。罗总愣住了，长得这么好看的孩子实在是不常见，而那双如狼似虎的眼睛更是让他不寒而栗。 我说放开他。 我靠，英雄救美啊，快来啊英雄，弄死这个胖子。 温小辉感动坏了，罗总好歹也是个大老板，即使喝多了也没打算当着别人的面行猥琐之事，但是被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威胁，他要是照办了，面子上又挂不住。 我只是要送威迪回家，你懂不懂礼貌？ 不懂。 罗老板这话说的非常正义凛然，奈何他的手还放在温小辉的腰上。洛毅一个箭步就冲了上来，抡起拳头就朝罗总的脸砸了过去。罗总反应迟缓，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拳。温小辉就在旁边，眼前的画面就像慢镜头播放，他眼睁睁地看着洛毅的拳头将罗总脸上的肥肉撞得扭曲横飞，罗总的眼眶顿时充血，鼻梁侧歪，额上的汗珠都因为这一拳而甩向了半空中，160-170斤的体重就被这一拳给打飞了出去。温小辉瞪大眼睛张大嘴，来不及暗爽，来不及惊诧，砰的一声巨响，罗总撞上了自己的车，又摔倒在地。洛毅的长腿一下一下踹向了罗总的啤酒肚，罗总刚开始还挣扎嚎叫着想起来，后来就只能任人宰割，满地打滚。温小辉看着洛毅的侧脸，那张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既没有打架时候的狠戾，也没有泄愤时候的激昂，他的表情很平静，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就好像是在看书，在写字，在吃饭，就是不像是在打人。罗总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去抓洛毅的腿，洛毅一脚踢开他的手，接连又是两脚。 KTV 的保安跑了过来， 哎，怎么回事？ 你要管这闲事吗？ 几缕碎发搭在额前，将那双兽性的眼眸半遮半掩。保安腮帮子僵硬，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。他低下头，看了看左右无人，扭头走了。洛毅重新低头看着罗总，好像在跟温小辉说话，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。 他是哪只手碰了你？左手吗？ 温小辉还没来得及开口阻止，洛毅已经抬起了脚，狠狠跺在了罗总的手指上。咔嚓，手指骨折的声音听得人汗毛倒竖。停车场里顿时回荡起罗总杀猪般的哭嚎声。温小辉傻眼了，他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少年，身体克制不住地颤抖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是他认识的洛毅吗？不，洛毅是有着阳光又温柔的笑容的那个少年，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可怕，怎么会这么陌生呢？ 右手呢？右手也碰了你吗？ 温小辉感觉到有一股气从胸腔直灌喉咙，打开了他刚才几乎冰封的声道。 洛毅，洛毅，够了！行了，洛毅， 我没怎么样。 你别怕，我不会打要害的。 行了，真的行了，他是我老板的朋友，投资人。 你怕他为难你吗？不会的。 你干嘛？ 冤了他。 洛毅。 开玩笑的。 罗总捂着手指，满脸眼泪鼻涕，看着洛毅的眼神充满了绝望和恐惧，嘴里含糊不清的求饶，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 放过我吧，对不起，放过我吧。 洛毅把罗总下身扒光了，掏出手机开机拍照。温小慧尽管觉得这么做太过了，可也没有阻止。一来是她真的有点被洛毅吓到了，二来是若不留下一点把柄，他们就完蛋了。她担心的不只是她的工作，更是洛毅的前途。洛毅拍完照，一脚踩在罗总的腿上，那么好听的声线发出来的声音却叫人不寒而栗。 你知道怎么做？ 罗总含着眼泪使劲儿点头。洛伊把手机揣进兜里，拉着温小辉的手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。两人一直走到了马路上，温小辉感觉掌心全是汗，抓都抓不住了。 吓着你了吗？ 我第一次看你这样。 上次他差点被雪梨的前夫掐死，洛毅也没有这么可怕。也许是因为雪梨的前夫被一花瓶砸晕了，不方便洛毅施展。总之，今天的洛毅是他从未见过的。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对洛毅的了解是不是太片面了。 我刚才有点急了，而且我学过泰拳，一急了吧，下手就会比较狠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他的伤不算重。 其实我真没怎么样，教训教训他就行了， 不用下手这么重的。 如果决定使用暴力解决一件事，那么最好就一次到位，否则浇灭不了对方想要报仇的勇气，反而给自己留下后患。我不会让他有机会再来找你麻烦的。 真他妈的，我今晚就不该来。瑞文那个贱货，要不是他一直想拉皮条，就没这么多恶心的事了。 是瑞文把那个人介绍给你的？ 那人姓罗，正在跟瑞文谈投资，应该就是拉少群合作那公司的老板或者高层。我们上次在慈善晚会见过他，结果他妈就看上我了。瑞文这个臭不要脸的就想把我卖了。 这种事你应该早点告诉我。 我不是。 温小辉突然想起来什么，一把捂住洛毅的耳朵。 你刚刚听见我说脏话了吗？ 我没听见。 这种事儿跟你说不合适啊，这么恶心的事儿。 那你该跟谁说呢？ 温小辉怔了怔。洛毅将他的手按在自己的脸颊上。 你不能跟你妈说，也不好意思跟朋友说。如果你不跟我说，你就要一个人承受。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承受任何事，尤其是这些恶心的事。 温小辉的嘴唇轻颤着，鼻头有些发酸。有的时候，他也想委屈地哭一场，为这样那样糟心的人和事。可他又不想哭，显得自己好像屈服了一样。洛伊总是能直击他心脏最柔软的地方，让他又酸楚又感动。在洛伊面前，他就好像有了一个不因为示弱而哭的理由。 乖，我在这里。 温小辉抱住洛伊的脖子，呜咽了起来，嘴里含糊地骂着什么。洛毅轻轻地摸着他的头发， 抚着他的背脊，那样温柔安抚的动作配上的却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。可惜温小辉看不到。 我觉得还是把人生目标定为找人包养吧，工作好难啊，还他妈有性骚扰，我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？ 但我包养你。 行啊。 洛毅拦了一辆出租车，两人坐上车，温小辉擦了擦眼睛，经过惊吓加晚风一吹，他的酒醒了大半，情绪也好了一点，想起被打得鬼哭狼嚎的罗总，他还是有些担心的。 万一他报警怎么办？ 他丢不起那个人，不会的。 那万一他玩阴的找我们麻烦怎么办？ 我拍了他的照片，他应该不敢轻举妄动，这件事你别管了。 哦，他应该也没脸把这事告诉瑞文吧。 别担心，以后不要跟 Raven 参加任何活动，不要怕得罪他，他很快也不是巨星的老板了。 嗯，我还给他买了个礼物，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，想起来就憋气，妈的。 别想他了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